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ida， 第十七集。 任迪的工作室开在学校南面两条街开外的写字楼里，四层，百十来平，为了方便摆放器材，打成了开阔的样板间，只剩几根沉重的柱子。工作室南边是排练的地方，地上堆着乐器和音响，还有纠结在一起的一堆电线。北面是休息的地方，很原始，两张大通铺，上面乱七八糟。已经快两点了，折腾一整天，所有人都累得不行。高建宏将韩家康扔在床里，自己也一头栽倒，半分钟不到就睡着了。任迪放下吉他，拉着朱韵到另外一张床上，也不卸妆，直接倒下。工作室只开了个瓦数很低的小灯，昏暗得很。朱韵看着周围，角落里有李勋的包和衣服，他小声问任迪： 李勋晚上都在这儿睡？ 任迪累得睁不开眼，说： 有时候在基地，太晚了就来这儿。 给他当免费宾馆？ 他是乐队资助人。 啊？ 任迪翻了个身，声音已经越来越小。 你之前不是好奇我俩关系吗？就这关系，他是我拉的投资人。 朱韵眨眨眼，任迪打了个哈欠，浑浑噩噩地说： 哎呀，不行了，困死了，我要睡了。 朱韵转头看见承重墙旁站着的李寻，他远远问他： 喂，你睡觉吗？ 李寻好像在想什么事情，听见他的话看过来： 我等会儿，你睡吧。 说着将那盏低瓦数的小灯泡关了，屋里瞬间黑暗。朱韵头冲着李寻那边躺下，在床上翻了两圈，然后感觉到头顶方向有些微的亮光。朱韵仰头看见李寻抽完烟坐在地上，靠着承重墙打开了电脑。所有人都睡着了，他用气音小声说： 你干嘛呢？ 没干嘛，睡你的觉。 项目都做完了，你还写什么？ 李寻不耐烦地又点了根烟，回头： 你到底睡不睡？喝点酒废话这么多。 安静了，安静了三秒钟，李寻刚回过头准备干活。 又有新项目啦？关于什么的？ 烟灰烫手，李寻狠狠地扣上电脑，五米开外都能感觉到怒气。朱韵连忙缩回去，胆怯地说： 好了好了，我闭嘴了，我睡觉了。 世界再次安静。几分钟后，李寻感觉有点不对劲，黑暗中似乎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从他斜后方伸过来。李寻做东西专注，很少分心，但这毛绒物体已经快要进入屏幕范围了，他不得不打断思路。侧头，朱韵的脑袋贴得越来越近，她后半身子藏在承重墙后面，正一点一点地往这边爬。亏得李寻神鬼不怕，换个胆小的见了这个状况，非得吓晕过去。 蓝， 有个小小的声音念着，他刚一开口，李寻瞬间反应过来，放下电脑，一把捂住他的嘴： 滚，蓝。 朱韵挣扎着要把自己的话说完。 你给我小声点。 李寻压低声音，手忽然一痛。 你敢咬我？ 他岂止敢咬，他还敢踢呢。朱韵脚丫子乱蹬，蹬得李寻怒火中烧，最后两手一前，双臂一用力，将朱韵死死压住。 能不能老实点？ 蓝冠公司。 挣扎中，他的眼镜早不知所踪， 为了更好地看清对手，展现气势，朱韵近距离瞪眼，跟李寻鼻子对鼻子。 我看到了。 他呼哧呼哧，浑身酒气。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那是给蓝冠公司做的，那又是什么项目？你做多长时间了？你背着我们干什么呢？从实招来。 他声音渐大，李寻怕其他人被他叫醒，再次试图捂他的嘴。这次朱韵早就有所防备，在他手稍稍松开的一刻，马上翘起双腿，一招猴子挂树，死死地勾在李寻的身上，然后往下一沉，李寻瞬间跪地上。 我操！ 膝盖磕在水泥地上，李寻疼得直咬牙。那边朱韵成功反制后，不忘用眼神接着镇压他，还附带配音。床上有人翻动，李寻看看那边，又看看挂在自己身上的朱韵，最后无奈一叹，扣上电脑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带着考拉附身的朱韵去了阳台。门一合上，李寻马上给朱韵扯下来。 喝点酒跟他们疯子一样。 他看着披头散发的朱韵，忍不住骂： 别转移话题，那是什么？ 李寻斜靠在阳台上，看着宁静的夜景，厌烦地说： 哎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你们这种女人，絮絮叨叨，一天到晚刨根问底。 是什么？ 李寻看他一眼，然后起身往屋里走。朱韵想拉住他，李寻回手抬手一掐，掐住朱韵下巴： 差不多行了啊。 他离得很近， 在这等着。 于是朱韵乖乖等在阳台。过一会儿，李寻拿着电脑回来，直接放到朱韵怀里，顺势又点了支烟。朱韵一边看，李寻一边说： 这个系统主要功能是…… 不不不， 朱韵打断他： 功能我可以自己看。 李寻挑眉，朱韵犹带醉意的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情，缓缓地说： 我现在能看懂你的代码了，不会憋死了。 勾起以往的回忆，李寻无奈笑了。朱韵一屁股坐在地上说： 你就告诉我你做这个干什么吧。 卖 卖 蓝冠那个网站，后期开发的太空了，照这样下去回成本都费劲，很难赚钱。 朱韵抬头，李寻靠在阳台上，手里的烟点着了却不抽，低头捏着玩。楼上是一家足疗馆，排灯是引人发醉的桃红色，照在他金色的发上，又脏又漂亮。 你知道不赚钱，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？ 李寻被他逗笑了。 我告诉他们，我赚什么？ 朱韵低头不说话。 购物网站那么多，还有不少大型平台，蓝冠自产自销，网站没有任何特点，人家凭什么进去买？他们连自己的优势都搞不清楚，只知道跟风凑热闹，钱是这么好赚的吗？ 朱韵还是不说话，气氛有些凝滞。李寻静了静，低声说： 我也不是故意瞒着你们，我最开始不是这么打算的。如果张小贝不签进来，我们合同签完，我会给他们提意见，但他扯进来了，只能这样应付。 李寻将烧完的烟头扔地上，一脚踩灭。这份安静让他有些闹心。 别耍脾气，我不哄人。 他皱着眉看着垂着头的朱韵。 你…… 李寻蹲下身，看到朱韵低着头，已经睡得实实诚诚。他哑口无言半天，才愣愣地说了句： 我还真是操了。 他把朱韵抱起来，放回屋里的床上，由衷期望他明早起来什么都不记得。翌日，朱韵起床的时候，李寻已经离开。他跟高建宏一起去学校，上完课直奔基地。届时，李寻正跟波院的新女友打得火热，朱韵走过去，扶住女友小细腰，轻轻挪到一边。 来，你先在这儿待一会儿。 干嘛啦？ 女友不满意。朱韵拉开凳子，正襟危坐地看着李寻。 咱们昨晚的话题还没结束呢。 李寻第一次感到熬夜后的头疼。他起身给朱韵拉到走廊里，正好高建宏进来。 怎么了？没事。 李寻说着脚下速度更快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